买翻对运动鞋啊？ 欢迎啊！你系着几多号鞋噶？ 哦，篮球鞋嘅作用系将你跳起之后落地嘅冲击力减轻嘅，始终都系进咗对篮球鞋先至一个篮球员嘅。 嚟 TMC 篮球用品专门店，九龙油麻地弥敦道530号，现时点商场2楼241号铺，好多球衣同运动用品 ，Regacy 会员独享9折优惠。 大家好，我是阿迪，你依家听紧嘅系 www.regacy.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好，第四節咁就呢一節名就叫如果我是云家啦，咁就梗係 嘉宾开讲咩？ 唔係粉哥讲嘢先嘛，一定係你讲㗎。咁我就有一条问题，咁我想问下，如果嗰个係云家，佢会点做？咁其实阿仙奴近呢个礼拜出现咗好多关于青年反叛嘅问题呀，即係你会见到阿费林邦无啦啦串自己坐板凳，跟住又无啦啦 post 咗张亨利嘅相出嚟，然之后一个 U18 嘅， 是不是包迪尼化就 佢？唔知啦。咁另一个 U18 嘅进攻中场阿积比呢，就因为上年有种族歧视嘅行为俾人停咗4场。跟住阿韦舒亚俾人影到食烟。跟住影到食烟之后呢就唔认。跟住就阿云家搵个照费，照完费之后呢就 post 咗张阿斯丹出嚟嘅相。跟住之后仲要大大声声讲自己冇食烟之类嘅嘢，琴晚仲要补多句话，而家咩都烟消云散啦 ，focus 听日场波啦， 即系个背影唔系佢嗰啲， 唔系佢好似睇睇 有我咁高大靓仔嗰啲系咪？嗰啲 有柯南咁靓仔 系嘛？系啊，冇少柯南咁靓仔。 去 party 俾人带佢，咁我谂食烟啦，咁佢俾支咪食俾佢咯咁样。 即系我见到其实好多呢啲咁纪律性嘅问题，阿仙奴嘅青年系出现咗嘅。咁如果你系云家，你会点解决，同埋点解会出现呢个情况？ 但系你如果你系用云家即系嗰种教仔式方法去即系教呢班僆仔，系即系你将呢啲问题成系谷埋，迟早都会爆嘅啫。 谷埋，迟早都会爆。 即系其实你始终系咯，你每样你青年人有啲嘢系都会尝试噶嘛，每样嘢都会好想。即係睇下你闖唔 闖喎， 例如你有冇解釋啊？ 例如咧，粉哥， 即係好似發明嚟， 唔係你有啲咩想嘗試？ 即係好似發明嚟咁。 不妨而家講啊，你有咩想嘗試嘅青年人？啊，你個笑容好詭異喎。 冇啊，一間錯咗去闖罪嗰啲嘢啊。 其實 呢啲問題 咁我自爆咯。 佢而家唔係假如我是雲，假如我是韋舒雅。 你想嘗試啲乜嘢？ 唔係 Peter 爸爸，你有上次啲相啊，粉哥嗰啲咧，你可以陣間攞嚟做有證據咁，又好似韋舒雅。 唔係啊，我好似人哋咁 啲相， 我 哋整睇張 相先。 我哋去片㗎。 去片。 有咩相啊？ 唔知啊，Peter爸爸嗰度。 其實即係翻返正經啊。咁其實我覺得嗱，韋舒雅個問題其實我唔知係咪因為佢爭位壓力嘅問題而導致佢爆發。 如果你話係爭位問題，我都係好似上一集咁講咯，放一放佢出去俾佢望下，即係唔好。 但你放一個球會嘅 icon 出去外借，其實會唔會係 而家咁樣？其實你而家即係以而家球會嗰個成績，你唔仲會唔會重視啊？韋舒雅仲係一個 icon。即係係俾其他人已經搶曬嗰個。 唔係，我覺得阿仙奴唯一一樣嘢就係個家庭式嘅觀念好緊要。即係雲家 就係因為家庭式呢個觀念，所以令到即係呢班球員係真 係係咯，所以咪就係 反叛嘅行為。 係啦，當佢哋反叛嘅時候，阿老豆咪教仔咯，今次 係啊， 老豆教完，但係教完個仔之後，個仔啲態度就我摸唔清啊。 不如咁啦，開個盤啦，佢今晚有冇出場機會啦，定坐板凳囉。 嗱係啦 ,Peter 爸爸呢個講得啱，因為訓練上阿韋舒雅就好開心嘅，好似當冇事咁嘅。咁 Twitter 佢都會話煙消雲散啦，冇事啦咁。但係今晚有即係我哋而家錄音禮拜日啦，咁今晚係對西布朗嘅狀態。有冇正選其實好反映到雲家其實。 有冇醒佢 係有冇醒佢呢，即係如果有正選咁係代表咩呢，冇正選又代表乜呢，即係冇正選可能 係一個真係好錫佢 㗎，係雲家真係好錫佢， 即係雲家真係好錫佢，點都你都會派到佢落場。 主要就話即係 你點都搵到個理由 想就冇人問佢，依個問到兩次。 唔係佢影咗兩個角度嘅張相，一個角度呢就好似有點著，一個角度就冇。 即係佢就死口唔認，就話冇。但係其實足球員食煙其實好多情況都有。咁其實影咗出嚟俾傳媒放大個原因，我諗因為佢始終係英格蘭新希望啦，亦都係阿仙奴日後嘅領軍人物啦，可以咁講啦。咁就俾傳媒放大咗嘅呢件事。咁同埋即係以我哋嚟講，我哋唔係鼓吹食煙嘅一群啦，因為我哋呢度全部都唔食禁制啦。咁就其實佢而家呢個行為其實對比起佢初出道乖乖仔個形象呢，其實係打咗折扣嘅。 其實我又唔覺得佢出道係乖乖仔喎，佢從來俾我感覺都係嗰啲 咁係未婚打 扮青年啊，即係獨行獨斷啊嗰啲啦，即係有膽量。 即係林伯拉迪佢青訓總監嗰陣時候，青訓總監佢都話佢呢條僆仔啲脾氣好似唔係好好啊，臭臭地喎。 唔係老豆教唔曬囉，如果咁。 你見佢即係踢親波第一個俾人搶咗波又好，俾人掃低又好，自己帶波推得腳又好，佢都係對住球證投訴㗎啦。即係佢根本係嗰個本身個脾性係咁，所以你唔可能覺得佢會一個乖乖仔㗎。咁呢個問粉哥，粉哥唔識打，粉哥都唔係老。 粉哥冇睇嘛，因為。粉哥好多嘢冇睇㗎。 佢又俾人入啦。 粉哥答返佢自己想憑感覺做嗰啲嘢啦。 係喎，憑感覺想做嘅嘢。點呀粉哥。 佢有邊場波想講啊？ 講史篤城先啦。 哇，粉哥有睇波啊！ 嗱嗱嗱嗱，講明先，英超我係有得睇就盡量會睇嘅。 咁係幫襯翻自己間公司。 咁杯賽呢啲唔好講，呢啲題外話。杯賽咧，咁其實有時因為工作嘅問題就未必睇到嘅，咁啊體諒下啦。 我好體諒你，我對所有人都一視同。 即係所以我一開始已經講，我係冇睇過聯賽杯啊。 OK OK。 好。 好，咁你有咩想講？ 即係史篤城，我覺得即係唔知邊個廠友同我講，曉事唔驚啦，唔驚啦。 但呢個我講嘅，我喺節目都講過嘅。 但係突然間你見到成班人牛高馬大喺度打技術波， 唔係就咁樣先，唔驚咯。 當然你玩技術流，你係唔會夠阿仙奴去打，但係你睇得出你係攻唔入史篤城嘅，即係你組織嗰個攻勢上你係過唔到史篤城，你係靠最後靠死球，即係。你變咗兩個角色好似調轉咗囉。 唔係咁呢個反而我想讚返阿仙奴。阿仙奴以前死球真係入唔到波。 死球係可以讚，但係係囉。 即係你可以其實從中你可能曬成過往都係咁樣守下 先。我覺得幾得意，就係兩個角色係調轉咗囉。即係本身史都成係好多靠死球去入波㗎囉。 唔係即係其實對於阿仙奴球迷嚟講，呢八年嚟我哋憑死球入波好少，憑死球失波好多。即係呢一場波係啱啱反映到我哋就即使 即 組織 攻唔到，係啦， 但我哋死球已經開始有辦法去入波。 但我會覺得 其實呢，譬如今場即係今年開始呢，我哋見到呢，即係自從梅迪薩卡去開始過咗去一年，佢話適應期呢，因為其實你一個外來嘅球員，佢語言嗰啲都要適應㗎嘛，佢同隊友都要用返相同嘅溝通。 而家都可以用德文控制 㗎，係啦，而家好啲啦，而家 咁 雲加使咩學？ 你見到佢哋呢成隊阿仙奴今年去係佢嗰個頭槌啊，即係佢個頭槌爭嗰個制空權呢，其實已經好過曬以前咁多屆，即係今年嘅成功率係好高，同埋仲有可能教授佢都有啲策略嘅，哇基奧特又可以返嚟防下喎，又跟住佢又可以跑返上去喎，咁其實你見到基奧特有進步啊，即係防守佢高空波啊攔截啦，全部進步曬。 阿傑斯話阿 Juru 係世界級喎、啊。 世界級。 就係我覺得佢係未到世界級嘅。 未。你睇返佢都係主要係控球同埋護波啦，即係比較係仲有進步。 佢做足咗自己嘅功課。 係啦係啦，仲做多咗㗎。 佢可唔可以再進步落去，呢個我哋期待會發生嘅事。 所以呢，其實對史篤城嘅時候呢，佢開頭話轉咗曉事，跟住想打技術呢、其實你見到佢買啲人返嚟就知啦，佢係想轉打，即係佢想有兩樣都有。 滲返少少落去。 係啦，想滲返啲落去，想控多啲個波，想做多啲係即係做地面組織，由中間打入去咁樣。其實你見到佢已經好咗，咁但係我就喺度諗啦，如果你真係對返阿仙奴打呢一套呢，應該就唔 work 㗎啦。因為反而以前嗰套呢，即係淨係高空軍炸呢，擺個高字喺前面呢，嘩你嗰陣時記唔記得高字喺前 面？阿仙奴升風，嘩真係風聲鶴唳。 每一次高字行上嚟你都係驚㗎，即係基本上你係驚佢頂得入囉。 唔係最驚係阿大立啊。 大立係啦，嗰啲有人立，而家冇曬，全部冇曬， 好似退咗休嘛， 退咗役。 但我覺得曉 士太多啦， 我覺得曉士係有啲適合喺史都城度教，教到到史都城係有 教到降班啊， 唔係未必，即係我覺得佢，我覺得佢有能力，即係我覺得佢有能力教到教好史都城。即係執返好對波。 今年應該都會中游嘅都算係。咁我睇返呢，如果我其實原本股市都成佢應該係防，即係佢防守力高強呢，我估個比數係細嘅。咁其實事實上其實真係原本應該都係嘅。 唔係有機會 開，但最後唔知點解可以開到呢，就係因為大家都知道啦。 死球 嘅死球問題。 即係奧斯爾。 即係你用返個 奧斯爾啲冇價值嘅助攻咪咁出咗嚟囉。冇意義嘅助攻咪就係咁。 通常我哋都踢啲衛生波啲唔識踢波啲人。 我唔明點解有人會 話呢， 即係奧斯爾嗰兩球，奧斯爾嗰兩球助攻唔係助攻囉，即係有即係有一啲即係網友啊，佢話嗰兩球唔算係助攻囉。 唔係，其實講真啦，即係是有少少間接成分，但以前阿仙奴一開入去咪又俾人解圍出嚟，或者 以前因為覺得唔準啊，根本同埋有啲波咧，你見到就 唔係你其實睇 得出，你俾我覺得嗰啲斬咧， 唔係你見到和仔呢幾場唔喺度咧，啲角球嗰啲變曬奧斯嗰啲，係完全兩回事嚟嘅。即係和仔嗰種叫平飛， 平飛唔得， 平飛真係唔得， 唔係平飛冇所謂，平飛你要好勁個波咯， 係啊， 扯得好快咁， 人哋可以借個力咯，人哋要借，即係個球員要借嗰個力扯埋佢咯， 係咯，見到對波，同埋頭先阿粉哥，如果你頭先有留心聽到嘅話咧，阿粉哥留嗰句，佢就話：雲家有冇學德文？我想同佢講，奧斯爾個電話咪就係雲家親自打過去咯。 就係因為識德文， 就係因為識德文先搞得掂啊！ 雲家係識四國語言啊，其實我哋要知道，所以佢特登練翻嚟，可能買球員嗰度咧。係 啦，咁阿粉哥仲有咩嘢講啊？ 第二場， 第二場咯。 啊，第二場咩啊？ 小雲姐 又有睇喎， 有 英超有睇啊， 冇睇波先得㗎。 英超我冇睇喎， 英超都係嗰句，英超都係我盡量一定會睇到嘅。 哇，翻工喎！ 喂，我覺得小雲 姐曬好睇呢場波，好睇。 上半場可以睇咯。 咩撳住嚟講啊？ 我有睇少少嘅， 頭十五分鐘 我睇少少，睇咗兩球入波嘅，有睇到嘅兩球入波。 唔係小雲斯嗰場係好得意嘅，咁我諗啊，睇下啲數據，大家知有咩得意法。 啊，粉哥講下先。 我冇數據，我都係憑感覺㗎嘛。 我係憑感覺啊，你睇完波都係憑。 咁不如我哋一齊討論下啦。咁其實大家睇翻小雲斯，其實我哋 Benson 喺呢個節目嘅價值出嚟啦。 係啦，我哋其實我哋啲控球啊，無論全球嗰啲咧。都係蝕曬張嘅，同我原本賽前估計基本上一定係一樣㗎喇，因為我哋基本上小雲斯係今年嚟計呢，成個英超入面佢都係帶住㗎，即係無論全球成功率，即係全球同埋嗰個即係全球次數啊，同埋 hold 住嗰個控球率呢，咁但係點解我哋兩三下搞掂佢呢？就係睇到兩三下咋嘛，如果係咁即係睇兩分鐘波 㗎。贏一場波唔一定要全 部。係啦，唔係一定要全部係要控住㗎。 係啦。 因為我哋上年 嘅時候都控到過。如果大家睇高貝利時代嘅阿仙奴，阿仙奴冇錯全球率係好高。但阿仙奴喺高貝利嘅時候其實快反係好緊要嘅一環。即係如果即係我哋其實對波由我鍾意阿仙奴開始，阿仙奴就係可以喺僅餘嘅機會裏面造成入球。而唔係我成日覺得嗰四年法比加斯喺度嗰時係同我當初鍾意阿仙奴有出入。 同埋呢，發唔發覺呢，我哋上年嗰啲快反呢，你見到我哋好多時好無謂還傳啊回傳啊，好耐啦控住曬。但有陣時我哋快反呢，其實你見到我哋放一個波上去，跟住一隻嘢喺度跑。就跑完㗎喇，嗰個 唔係通常唔會有隻嘢喺度，上年就 上年阿朱上年係和個就跑囉，咪就係和個。 唔係阿朱魯咪喺中間將個波線俾和仔後面上嚟。 跑唔到囉，即係自己跑唔到。 我印象記得基奧特好少線到俾和仔攞到囉。 線俾藍絲好差囉。 係仲未得啊。 次次一日就和佢嚟跑得太快。 唔係你 跑得太快頂得完咗。 咁和仔嘅速度係咪有速度跑太快。 唔係因為基奧特係喺禁區 K 角位做頂第一點嘅人啊嘛，咁所以其實你話打快打，如果係頂咗出嚟，佢係傳唔到或者走唔到翻上去，佢點會快一個和多？覺得係嘛？所以其實今年其實即係快反點解會好過舊年呢，就因為我哋有其他球員仔入去嘛。邊個球員仔入去？ 我都想講，今年我哋咧直頭係你見到成三，起碼四五個，可能甚至最多嗰陣時候。即係你三四個走十去，你咁多點俾你傳呢，有得做嘢。 今年禁區話我記得我由熱身賽嗰集呢，我咪做咗啲功課嘅 ,mark 咗邊一點喺度。其實由熱身賽大家睇到喺禁區嘅時候嘅選擇，以前阿仙奴頂籠得一個雲卻卻，或者多一個 多一個和國達，但而家嘅情況係禁區外有魯斯基，或者係啊唔係魯斯基有時入埋禁區啲嘛，奧斯爾而家可以喺禁區外，右手邊有和仔，左手邊係傑比斯， 嗯， 即係大家其實見到個即係中間當然有 Giroud 啦，即係其實嗰、那個禁區嗰個前鋒或者入球嘅嗰個點啊，係多咗好多選擇嘅阿仙奴而家。即係我係好鍾意呢一樣，因為其實都係嗰句，以前我哋快反 都 係 咁打， 都係咁打， 太少點啦。 你以前見到亨利喺右喺左手邊可以自己搞掂，但係同時間會有個龍格堡喺右手邊 follow。亨利射完之後唔入，喺再邊邊 出 咗 一個 雞王皮里斯啊！ 係啦，所以今年未係咯，即係我哋今年點解會即係快攻啲入波多，就因為我哋有個所謂啊，我只覺得係新龍格堡阿藍斯走咗去 執咗 幾次啊， 咁藍斯獲得解放，咁我哋都要讚下發明你喺後邊，真係俾到個信心同埋真係個工作係可以令到呢個工兵可以令到佢防務同埋攻擊嘅時候嗰個分配做得更加好嘅。 講起發明嚟呢，我就一定要講下呢，即係啲人覺得桑治可能好過去，其實呢樣呢其實唔係嘅， 覆蓋率唔夠囉， 係啦，呢個第一啦，阿 EV 講咗覆蓋率不夠，即係你見到呢、即係邊個睇體力王啊，其實呢你就見到其實係發明嚟嘅，我睇返呢桑治呢佢其實轉咗㗎，我如果睇返佢呢幾年嗰個聯賽數據呢，佢原本以前呢就好務實實做防守嘅，但後來呢阿迪達即係嚟咗之後呢，佢以為自己大解放啦，淨係點樣。你見佢開始上 正。呢個我真係好想同你講一模一樣睇法。桑治喺發明嚟走咗之後上正選第一年開始爆發嘅時候純防中。 嗰時幾好啊，唔錯啊。 跟住到中間走咗拿斯利入咗阿迪達嘅時候，佢就已經變咗一個攻中咁滯。 記唔記得有一場多蒙特呢嗰場歐聯分組賽呢，佢走到埋去邊嗰度扭過兩個人站中比呀，比阿文貝斯射。其實你啲工作邊度會係佢做啊？即係你正常嚟計你桑即係佢桑治佢啲進攻嘅數據好係因為點解呀？因為佢嗰啲防守數嗰啲數據全部 低嘛， 低曬全部低曬。你淨係靠一個阿迪達喺後面呢成日幫佢擦屁股。 其實都係 同埋桑治最緊要嘅嘢，佢第一年純防中嘅時候我好欣賞，是因為他做到少許發明你的工作，但那時候我都是這樣說的，覆蓋率不夠還有那個狠辣程度不夠，做不到個屏障，即好像只是 delay 到攻勢，完全化解不到對方的攻勢。 其實一看 但發明你現在的位置就是可以化解到個攻勢， 是、啊、 之餘是給到個霸氣前面那三個進攻點有 解放 了，有信心去攻啊！ 你俾到人哋信心。 你俾咗以前阿迪達藍斯聯防冇信心咧，阿迪達同藍斯都好少壓上去， 好保守， 都係靠之前嗰三個。但係而家就係可以有四個、五個同時壓上去。我咪就係話咯，以前阿仙奴嗰即係對上嗰四年係三個人做兩個人嘅嘢，而家係可以兩個人做翻兩個人嘅嘢，咁有多餘嗰個資源咪可以壓埋上前幫拖咯。 所以。今年我係睇得比較開心，因為呢我哋係睇返類似以前老人防線嘅年代，或者係韋拉亨利在陣嘅年代，嗰種嘅分工，中場係有一個好好嘅防中喺度幫佢鬥住啦，後面又開始成熟，可以放心，可以擋曬所有波，然後交曬俾前面呢就專心去進攻。奧斯爾啊、和確特啊、藍斯啊，可以解放到衝咗上去，好似以前嗰個打法咁樣。 係，而家我好擔心就係發明嚟，如果傷嘅話咧， 受傷就慘啦。 係呢個好重要嘅位置 咯， 係啊，唔慘。咁就我要踢翻，要即刻對波真係呢個 口嘅 變化， 翻翻上 呢個方啊，就係、是、 斯亞迪達。 係啦，但係而家多咗奧斯爾喺前面嗰個功率會大咗嘅，我相信。即係以前新力卡蘇拿，就算你擺佢喺攻中，係 個效率高， 個效率會高少少少少，即係有信心過上年嘅。如果就咁以人腳嚟睇，因為而家都未發生呢個情況啊，即係其實球會應該要準備第二手準備咯。 要啦，十一月啦，黑色十一月。 同埋你發明嚟拎牌嘅數量係多啊，真係呢個。 隨時停賽啦， 隨時停賽，所以要有第二手準備㗎啦。你冇可能要阿費林幫。無啦一場 cover 曬佢嘅工作。 五張牌停幾場啊？ 一場 啫。 但你喺魔鬼賽程裏面停一場，嗰度氣一斷咗咧，就唔係人咁品㗎。 有啲麻煩。 嗯。 即係呢一個係一個小顧慮咯，我覺得。同埋發明嚟好就好咗一樣嘢，國際賽唔使佢停。 暫時以即係雖然我覺得佢有機會， 有機會， 佢有機會 入班揾佢出嚟幫下手啊！ 明計啦， 你要知新迪卡蘇拿啲逢太公波正選打足㗎啦。 你唔係巴塞咁，你唔係太公波踢咩波啊？ 咁又係。 巴塞就冇一場嘅太公波嚟㗎啦。 唔係我講即係西班牙， 即係你西班牙踢太公波，新迪卡蘇拿、蒙維爾呢啲必出㗎嘛， 必出 打 正選添， 打足， 打足，一定打足。冇辦法， 突然間無端端飛，突然間無端端飛過美國咁樣打場作客咁樣，都死啦！ 太大啦， 遊一遊咁嘅飛機殼，你都攰都攰死啦。 但係佢哋喂呢一樣嘢，我其實真係佢哋遊飛機殼呢樣嘢，其實有好多代言嗰啲咧，其實佢哋都做嗰啲，譬如今年飄馬咪有個咩盛典嘅，咁阿沙格拿、阿祖魯嗰啲都冇波踢嘅嗰個禮拜都飛咗一轉，其實我覺得。盡量少參與呢啲啦，真係你冇得避免，你簽咗合約，但係我覺得如果有得避免嘅，你避免咗。 其實係睇下辛苦球員個自己啲生活習慣啫，因為你其實你會飛歐洲，你飛一飛都好簡單嘅啫嘛。 係，甚至乎你如果去法國嘅話，你搭車都得啦。 但係沙格拿嗰次係落法國定係咩啊？ 嗰次德國啊， 德國咁近啫， 德國都叫近。 你好似新地卡蘇拿西班牙國家隊打場太空波，去到嗰啲咩美國啊、 美洲 海地啊、 俄羅斯啊、烏克蘭啊嗰啲。 唔係咁，即係你係過直情唔係喺歐洲踢嘅，咁你已經好辛苦啦。 一斌哥有冇睇拿波利嗰場啊？ 有啊， 有啊， 講下 啦，特登兩點幾三 點㗎，唔係。即係講拿波利， 我哋每個禮拜就檢，唔係每一集嘅節目就檢視啊，粉哥睇咗幾多場啊？ 打我成績，唔係講翻未講拿波利之前，講翻史雲斯嗰場，即係其實史雲斯嗰場同再之前馬賽嗰場都有個問題，就係我覺得藍斯同埋法明尼嗰條中場係有啲爭唔贏嗰個中場嗰個擁有嗰個權咧。我會覺得 即係個控制權， 係控制權。即係我覺得有時 咁， 我有時會覺得藍絲 對馬賽又係咪需要有控制權咧？ 唔係，即係我有時覺得，即係你會變，即係冇咗藍，即係好似冇咗阿迪達，好似個中場線好似唔夠定。 你覺得講緊係嗰個中場線啦，定係講緊個比賽節奏啊？就講緊喎。如果你話控制權，比賽節奏嘅話，你快上快落嘅，其實中場控制權咁 唔 係好 需要。但係因為我覺得好似冇咗阿力達呢啲好似有經驗嘅人插錯， 即係冇咗張 CPU， 就好似好亂咯。你成個方變得個感覺係 即係冇人， 即係好似史雲斯， 即係個中場個分配唔夠清晰。 你史雲斯咁上半場係真係俾史雲斯壓住嚟踢咁樣。 唔係，所以呢一個其實好考驗玩家嘅，我覺得 冇一個人去調到。 點解費常可以喺曼聯最尾呢兩年冇咩兵增兵或者點樣嘅情況之下，可以依然做到呢個成績？其實我覺得即係人哋笑佢史高斯傑斯，其實費常即係呢個你不得不承認，佢喺運用呢啲年老球員嘅上面係好出色嘅。即係你要識得流放呢球員，阿傑斯都講過足球頻道，魯斯基、阿迪達呢啲人要養住踢嘅，養住踢。但係好迫於無奈，我哋上年追分嘅時候真係冇得養住踢。 咁呢啲冇辦法。 冇辦法。但係今年嚟講，我覺得佢開始有空間可以俾藍絲試下咩大旗嘅時候，佢做呢樣嘢。同埋我都我 唔係即係我認同係你對一啲比較弱啲即係對手係可以 咁喺歐聯 試下 歐聯比賽同埋 你想歐聯呢啲或者你作客其實。 唔係喎，踢馬賽嗰陣時，阿迪達咪仲傷緊啊，應該 係 係 出場傷緊。 唔係即係第一場係咁冇辦法，咁你冇辦法啦咁。但係你史雲斯呢場其實阿迪達已經復出，但係後備啊嘛，係咪啊？ 後備出。 咁其實 啱啱復操啫，咁快俾佢正選又 其實好明顯，即係雲家係留有一手去將阿迪達打拿波利嘅啫。 嗯， 因為佢其實第一場對聯賽杯踢到九十幾分鐘抽筋啊。 因為今年個賽 你都要俾佢養養啊嘛。 密啊，講真真好密。同埋真係要對付個魔鬼賽程，其實雲家要好考慮好多嘢，即係甚至乎而家和仔講唔講得切出，我覺得好緊要，因為我唔相信雲家會夠膽俾基拿俾踢呢個魔鬼賽程，即係雲家要考慮嘅嘢，佢唔係考慮八九月啊，佢真係要考慮十月尾啊。你十月尾你衰咗，你一月你都仲有得執啊，執幾個翻嚟踢住先啊。即使唔係話世界級嗰啲可以個板凳高，甚至乎有啲好變態嘅諗法，簽返巴拿約返嚟囉， free agent 係咪？ 呢、這個呢、這個係中球迷所願， 呢個係中球迷自己發夢啲咁，呢個冇可能 係咪先？ 第二個皮利斯， 但落咗班未啊？班拿 未啊？仲未有班落， 翻嚟科爾尼操下先咯。 係啦， 睇雲家肯唔肯。 我成日都話用訓練去感動雲家，呢個 terms 要開始，大家要熟悉 用誠意， 要熟悉㗎啦呢啲 開始。 個個都扮死狗咁啊！哎呀，我好想翻嚟啊！ 唔係，同埋 我好多球會搶籤，但我都想翻嚟啊！ 而家咩嘛？啲傳媒煲到桑子啊嘛，又話 算啦， 又算啦， 桑子嗱，我都係講覺得睇你誠意咯。 我又唔係好想佢。 唔係桑子翻嚟，我主要原因係咩？ 即係多個人好， 因為第四中堅冇人。 係啊，即係你係當佢防後備防中加第四中堅。 我會咁諗。 但你會辛苦咗，即係如果佢打防中咪辛苦咗，即係好似阿迪達嗰個位咁， 你 嗰個人係咁包你。 嗱你咪踢翻好似佢臨走之前嗰年咁咯，三個聯防三個人做兩個人嘅，咁你到時迫於無奈，你啲人傷到，咁你都要咁做噶啦。 唔係嘅，睇下佢擺翻去踢邊個位嘅啫。如果佢擺去踢防中位，前面有攻中嘅話，咁斷估佢都唔敢亂嚟啦。 唔係㗎，而家桑子好迷失㗎，我覺得佢。 唔係個問題就話而家分都好清楚。 巴塞打成點？ 因為之前你係唔夠人手，啲人硬自己搶埋佢隔離嗰人嗰啲工作嚟做啊嘛。 FIFA 十四 Golden Batch， 桑子佢咧有 邊啲啊？ 即係佢有一個天，即係佢有一個缺陷，佢 style 嚟嘅。即係你發明嚟嗰啲佢係拼搶型㗎嘛。 我成日覺得發明嚟係一個馬拉松式嘅 防中。佢走出去㗎嘛。佢走出去咗。佢有一個缺點嘅呢、這個就會容易俾人過。但佢過咗有人後面補㗎嘛。但係呢桑子佢嗰種呢就係、是、我企到你個位你埋到嚟我攔截。 定點 頂 住佢頂住佢。 即係我同你阻佢。即係單對單呢同你抗衡嘅。但係佢嗰種呢就好多俾人打直線波㗎好容易。因為佢對住 你。穿佢嘛冇活動嘛冇跑動嘛。 我都唔走出去搶人嘅。所以佢呢種最多都係做後補返嚟。 行錯咗條路囉當初房中如果你咁講。但係好認真講而家望返轉頭好似行錯路。但係其實行過嚟先知道呢條路係錯嘅都不常係一個慘痛嘅教訓。 即 係後 悔下嘛。去講走嗰時講句話咧， 希比又有誠意啦。 希比係由加盟咗巴塞之後半年已經開始後悔，後悔到而家失咗蹤。 好啦， 走嗰陣時 去咗邊度啊？希比翻咗白俄羅斯， 係啦， 最後一場啦，拿波利啊，講埋。 拿波利，我覺得阿仙奴中場嗰四個人嚇窒咗賓尼迪斯，所以賓尼迪斯跟住唉放棄啦，唔踢啦。 即係你覺得佢係好快脆， 即係我覺得嗰條中場線係我覺得係有啲嚇窒咗呢個賓尼迪斯。你諗下賓尼迪斯冇乜表情咁樣又冇乜調動咁樣。 我唔係睇即場啊，不過就係後尾我感覺就似舊年拜仁對阿仙奴主場頭30分鐘拜仁踢到阿仙奴冇得踢。阿仙奴就唔知點。 今年個 style 就是 今年調翻轉，今年就呢場咧就係阿仙奴。 今年我哋好快入 踢到拿波利冇得踢，今年唔知點算。咁下半場當然大家都知道，即係你可以有即係留有餘力嘅空間，你而家留有餘力啦。變咗拿波利下半場就打翻好啲，就好似阿仙奴嗰場對拜仁下半場又俾佢執翻球咁嘅情況。 今年如果睇翻我哋即係成隊佢個戰術咧，即係解構咗。咁上年可以賴，因為嗰啲人新咧，咁啊未入局啦，即係慢啲啦。今年佢哋可能已經夾到好有默契啦。你見到佢哋嘅戰術係快放你投20分鐘，咁你最盡搶30分鐘啫，冇唔會噶啦。之後你就喺個守度守埋上半場去算噶。即係你要回氣㗎嘛，本身我哋成隊波都咁其實好正常，你好正路，你見到我哋即係如果我自己睇呢，我覺得嗰陣法我哋今場呢唔就係、是、投搶之餘呢，再加埋係因為我哋出返即係兩個雙防中加武翼㗎，即係我哋嗰個戰術係佢前面嗰三個呢，其實你可以當佢係全部可以互換㗎啦啲位，即係如果有啲人講就話 確定嘅位置 即係武翼風囉，即係雙防中加零翼風陣法。即係如果你睇返呢，佢哋全部可以走位嘅。點解我咁講呢？你睇第一球啊，即係其實我哋第一球呢，你可以印證到我哋其實做緊啲咩呢，就係、是、首先你見到喺左邊嗰陣時奧斯爾想過唔到，返轉頭俾返阿法明尼之後，就係嗰度開始觸發成個攻勢囉。因為你見到呢首先呢 佢哋發覺喂上唔到去喎，太多人喎、 嗯， 佢咪俾范明尼，范明尼彈翻去後面俾高斯爾尼俾梅迪薩卡咯，首先拉翻先咯。今場其實你哋唔知道個數據，其實如果睇翻咧，佢梅迪薩卡其實係最多傳球嘅， 成就率成功率最高嗰、那個， 即係向前傳一定係最多添啦。咁但係其實佢嗰啲唔係 key pass 嚟嘅，咁但係佢個作用係咩啊？大家知道啦，佢拉翻曬啲人走上嚟咧，即係彭迪夫嗰班咧。同埋鹹石嗰啲走翻曬上嚟之後咧，咁佢哋啲人走曬上嚟啊嘛，佢咪轉翻個位去右邊咯、嗯。你見到德蘭斯攞到波，唔係藍斯後邊沙格拿啦攞到波咧，咪斬上俾阿基奧特嘅。其實基奧特出現喺呢個邊位咧，係佢你以前冇乜見嘅。 嗰場兩三次 近呢季出現好多， 呢季就開始多啦。 真 係呢季開始多啦。點解佢今季開始多咧？佢第一就係我啱啱講啦，即係佢進步咗啦。第二應該係戰術問題嚟嘅 ，hold 住個波俾佢逆上。 係啦，阿雲家應該係可能咧講過俾佢聽咧，你揾唔到食嗰陣時候你走去邊啦？即係你唔好成日走去前面，即係可能去協防之外，咁佢可以走去啲邊幫手。 其實啲啱嘅，因為你對英超中堅咧比較高大，逆風即係邊位未必一樣高大。 其實你大家都知道， 你用個身材。 最緊要就係阿仙奴兩隻閘好肯向前衝，如果喺嗰度做到個柱等式 hold 到個波。後面後上嗰啲叭叭聲冚上嚟咧，就易走到空位出波啦、 就是。所以你見到咧，佢呢場咧就唔似我點解咁講咧？之前皇國特未傷之前咧，你見到奧斯一嚟到，佢開頭適應咗個 style 就係、是、我放波俾你皇國特跑啊嘛，打直線啊嘛，佢已經慣，佢、可能佢以為，咦係我慣咗呢種先。點知咧，佢一傷咗之後咧，佢即係啱啱大家都知道邊場啦，佢一傷咗，一放基拿比上嚟。佢唔係嗰類嚟㗎，係 入 中。哇慘啦！你見到咧，全部邊線咧冇直線咯，放唔到。我因為你係靠基奧特單打獨鬥咧，冇可能做到上去㗎。呢一隊波，咁你基拿比都冇默契。所以我睇翻佢哋個站位咧，其實基拿比佢第一場，佢史篤城嗰場咧，佢已經係佢係右偏右嘅嗰陣時，但係咩都做唔到㗎嗰場。你見到最後未靠翻我哋啲死球入波嘅。第二球，佢嘅站位咧已經開始移中啦，史文斯嗰度。你見到開始未好多配合，同埋佢自己又大波入中間，跟住最後佢射入埋嘅，呢、這個就係個變化囉。咁所以佢跟住去到拿波利嘅時候呢，即係佢對到呢度拿波利呢，佢哋去最後呢，佢就安排咗藍斯打埋呢邊。其實我開頭呢諗唔到佢，即係我唔覺得教授竟然夠膽咁做。佢上年其實藍斯以前打過，但係打得唔好。 個問題係阿仙奴就係咁啦。俾佢試下打嗰個位，等佢有個基本概念先。到佢爆發咗之後，佢就可以 嚟啦， 自己吞，係吞翻去個適當嘅頻道。 不過好擔心啊， 所以而家韋舒亞喺左邊發展咧。 可能都類似係咁噶， 唔係教授已經點名話佢要打邊啦。 唔係，我覺得個陣式係似翻對拿波里，即係之後會打翻拿波里。 似啊！ 即係我覺得一路都係覺得阿仙奴個陣式係好中意俾兩邊係兩隻閘去衝上去咯。 嗱，如果咧佢嗰場咧藍絲擺喺邊咧，你叫佢爆上去爆唔到噶。但你如果基奧特過咗去嗰邊咧，做一個即係幫手 cover 咗啦。咁跟住咧，你見到藍絲爆到落底啦，傳翻出嚟俾奧斯啦。咁當然我一定會提啦，就係阿 Peter 爸爸話：喂，啲走位，你嗰句叫你唔好講住啦。其實咧，你見到路司機咧，佢一晨早咧就已經由左邊衝翻入中間， 係冇錯， 佢補翻曬啲人，拉咗幾多個後衞翻嚟，記唔記得？三個後衞， 冇錯， 拉咗三個後衞。 因為係走去條近處， 因為大家要知道，即係阿仙奴無論逆風好、中風好，其實係冇咧，即係絕對100%。個人嘅記錄啊，即係個球員記錄，所以你一定要有啲人走位，到啲後衞顧此失彼嗰時候咧，你先有機會。 成日都話， 所以你唔走位咧，你用個人技術係冇可能。 其實嗰做點解老師寫咁輕鬆咧？根本就係你首先基奧特嗰啲已經拉曬邊啦，同埋藍絲嗰啲又白落底又拉咗一個人過嚟啦，跟住 老 司機入嚟嚇人，拉咗三個人埋去前面。咁你奧斯梗係開心啦， 扯蛋咗啲後腳咯， 係啦，根本上奧斯係寫得好輕鬆㗎啦。基本上如果我哋話，即係如果睇之後嗰啲場次，阿仙奴如果開頭， 你琴晚 廿幾分鐘，你 琴晚好似邊個嗰個曼聯嗰個邊個？ 詹 姆 斯，又係另外嗰個又嗰邊阿拿。難嚟都有球類似咁啦，不過射唔入啫嘛。 係啊，佢就黑仔啲啦，尋日係咯。 都射得靚嘅，都射得靚。 你問啲漫迷，佢都話係佢問題，唔係佢黑仔。 唔係真係睇到就話即係走位個問題啦，即係每次應該話老司機，譬如季尾季中搏一段，點解咧覺得阿仙奴睇得好？因為即係老司機係會不斷喺前場。 亂走位，走位撲波又好，走位接邊又好， 唔好話佢亂走，唔係因為人哋抽籤。 當然佢一定係有方向，但係就話因為佢嘅走位帶動到後衞走， 干擾到人哋後衞， 亦都令到球員其他球員咧跟住佢走位。 同埋咧，你見到今年咧就係話譬如李老師淨係講嗰場先啦，佢就60分鐘出嚟啦嘛，冇氣啦嘛，所以佢哋打呢個陣法咧，其實最緊要就係、首先都有人換出嚟要防守到嘅。如果你前面嗰段谷得入咧，就谷入去。但係第二你都係要有我哋講嘅，即係佢同一個位置功能嗰個替補嗰個球員啊。因為譬如咧，佢而家打嗰個陣法咧，你見到佢擺翻阿迪達入嚟。你第一件見到咧，發明嚟佢自己又自我解放咗，佢嗰場又自己走咗上去撳佢頂 啦，兩次 一次阻住咗藍絲啊嘛，記得嗱呢度咧就係佢哋之後教授要 focus 微調嘅嘢啦， 係啦要微調嘅， 因為嗱好認真講，阿迪達係唔能夠足以覆蓋曬發明嚟嘅作用嘅，即係幾時大家抽上去中場有幾多人手要。吸返個位係好緊要嘅， 呢個都係啊， 即係你見到個問題其實有少少浮現咗出嚟，咁當然亦都係我哋預計之內， 係啦， 因為你發明你已經冇 other choice， 你唯一一個咁樣嘅球員就係企喺度啦，咁當阿迪達入嚟嘅時候，佢自己 feel 即係可能佢自己決定啦，覺得咦唔係喎，阿迪達都應該幫到手，咁佢衝咗上嗰一下嘅鬆懈呢，如果人哋對手捉到呢係有機會致命嘅， 係啦，即係嗰場好在就咧打窒咗佢哋，所以佢哋咧其實啲反攻 嘅 真 係 都好差噶啦，真係。 所以其實對波唔係真係外界睇得出咁樂觀咯。我只可以話我哋 有啲好多有啲問題。拿波利嗰一場都唔係打得好啊！你見到佢嗰、那個、那個狀態同佢睇聯賽，大家睇到佢嘅成績係唔成正比。 講拿波利啊！ 拿波利， 拿波利 早段即係你15分鐘已經入咗兩球。 唔係你好緊要啊！即係你以為大家係五波或者自己有機會偷雞，但你頭20分鐘打到你冇得打，你心裏都 怯咗， 怯咗，更加有個戰術打死。既然係咁，我咪放棄呢場咯。 其實之後都係放咗水嘅，即係大家都睇得出嘅，即係冇谷㗎啦。 作客嗰度， 如果平時阿仙奴落後啊，哇，谷到臨尾90分鐘都仲。 阿仙奴如果落後咧，就會喺70分鐘開始發力咯。 繼續谷㗎，係啊， 上次都係 經驗嚟㗎嘛。 年年都係咁㗎，我哋睇佢 上次佢落後咗斯文斯，佢咪臨尾繼續谷俾斯文斯又入多粒啦，咪做即係佢有陣時都係咁㗎，冇辦法，佢輸一粒咪輸兩粒咪輸，不如輸多啲啦。 我哋成日阿仙奴 強咗，你主場要交代咪斯文斯。 唔係我哋成日話阿仙奴，我哋鍾意咗好耐，對波年年都會有唔同嘅問題，呢、這個我哋好明白嘅。但係今年嚟講，我哋相對以前嘅擔心係少咗嘅。呢、這個一定 有啲問題解決咗咯， 同埋對我哋嘅前景係已經轉咗做由黑暗變咗做光明㗎，只係我哋冇其他球迷冇其他球迷諗得咁樂觀咯，我哋自己睇翻清楚。 光明球場 有黑暗喎，光明球場 見翻條路先啦， 見翻條路啦，係啦。見翻條路，即係見到隊波有好多嘢係仲要調校。 我諗頭先你講即係話啲買咗奧斯爾之後啲球員開聲嗰啲，其實我覺得好緊要就話你。如果記翻季尾，每個球員都話我哋要買球員，係嘛？大概正選十一個球員， 即係俾雲 有九個人都講過曬。 球會聽到佢哋重視。 咁變咗即係話，跟住話冇防中。咁今年係你見到球會係喺嗰兩個問題係做咗啲嘢，咁大家變咗有啲希望，有啲信心打出嚟嘅。但當然就路好長啊！我季初對手就唔係強啊，咁要即係一兩個 十一月咯，睇下十一月。 睇十一月，即係下集節目我哋講咯。咁就如果我是雲家呢個環節呢，基本上俾我哋奇劫咗㗎喇。係 隨便 佢係冇嘢講㗎，隨便隨便。咁就今集節目呢就到此為止，咁下集呢我哋就應該會講一講地獄賽程啦，都係成個地獄賽程打完之後我哋再見面啦，應該係囉。好，咁同大家講聲拜拜先。 好，拜拜。